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的心愿呢，是我。抢票的时候速能更快一点。今年春节的时候我特别想看贺岁电影，结果从初一一直到初四都没买着票，直到初五才抢着，影响到了我的各种计划。其实看电影还好一些吧，平时想看个演唱会什么的，我也总是抢不着票的那个，就好多特别难得的演出啊，都因为我手速不行错过了，特别可惜。不过好在我不用抢火车票，否则我估计我春节都回不去家了。所以希望今年我手速和网速都能更快一点，想看的都能抢到票吧。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但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晚上好，我 是十点答录机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在3月的19号晚上的22:04:57中打开收音机，打开视频软件，锁定收看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答录机。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今天晚上的主题终于回归了音乐的本质，我一直想每天晚上都聊音乐，结合着每一首音乐的作品带给我的听后感，以及这个音乐当中的一些故事，我们一起聊聊音乐的力量。我个人喜欢音乐是大家都了解的，但是在收音机前的那端的你们，还有在网络那边看直播的朋友，想必也是有很多音乐爱好者。音乐是非常有自己的语言符号的，不管你是曾经学过还是单纯的喜欢，但凡到了夜间，你一个人或者在一个非常适合听音乐的地方打开那个播放器，听到了你喜欢的音乐的时候，那份感动、纯真、美好，以及所有你的心理和生理的变化，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无比惬意的一个生命体验。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音乐的故事和好歌曲里带给我们的震撼。我希望大家呢，通过这种方式来多了解音乐，多听音乐，真的是有各种的好处。我一直认为有音乐的表达，有音乐的氛围，有音乐的空间，是有颜色和色彩的。今天的直播间的颜色非常的漂亮啊，白色的帽子，蓝色的衣服，黑色的屏幕，刮掉胡子的人就显得比较年轻。今天晚上我依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每一首都有故事。我希望把我写的文字、准备的图片，还有我用心选的每一首歌曲的故事都讲给你听。那作为主持人，作为节目，我也希望听节目的朋友也把这个听觉的感受反馈给我。今天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大家可以现在就关注新浪微博周大准，我刚刚发了一条微博，是关于今天音乐的分享的话题。我是这么说的，我觉得音乐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说你和音乐的故事，以及音乐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变化。大家可以评论，也可以点赞，我会从点赞和评论的朋友当中选出两位，送出非常好的唱片。现在有唱片、听唱片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我也喜欢听唱片的朋友。那其他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这个了，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我也在我的准时答录机的公众号里推送了今天晚上的语音留言，也希望你在微博或者我的微信公众号里互动今天晚上音乐的话题。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花椒啦，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屏幕，大家可以下载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来一个非常好的关于音乐的互动。夜深人静，我老说听点好歌很有必要哈。每当了夜晚来临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的心理变化是不同的，又加上在一个非常安全熟悉的环境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放松身心，你也可以喝一点酒精的这样的一些饮料助兴听音乐。我觉得在微醺的时候听任何的音乐作品，都会有一种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今天晚上我准备了大概有10首音乐作品，每一首都充满了故事。我先放一个片花，马上进入今天第一首歌曲的分享。 我是五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答录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的领军人物，伍周同先生现在是我的 boss， 是我的 leader， 我跟他有非常多的一些交流啊，我非常欣赏他，我想他也非常喜欢我吧。零点乐话这个节目是所有夜晚节目当中非常有代表性以及辨识度的节目。这个零点乐话大概有21年的时间，现在呢，伍周同先生也换了一种方式跟大家交流，就是我这个节目结束之后的活力 music 的夜歌。伍周同先生是 音乐节目当中非常有自己感性部分的表达的音乐使者，不管大家从电视上还是各种的媒体里看到他的时候，我整体对他是非常非常欣赏的。我也谢谢他录的这个片花。今天第一首歌就是有年头的歌曲，而且这首歌是1996年的歌曲，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96年、06年、10年、16年、20年，哼，跟他的那个节目的年头差不多，22年的一首歌。这首歌每当在夜晚响起的时候，真的能勾起很多70后、80后甚至60后的回忆吧。我觉得那个年代听广播零点优化的部分会打动我们人心太多。我也是听这个节目，不是说长大的，我真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关于音乐以及我们生活的一些链接。我至今还记得伍洲桐先生，我第一次进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大楼的时候，我先去的是他的办公室。那个故事我想他应该也记得。这个片花大家很熟悉，夜夜夜夜这首歌也是他的片花之一，我今天晚上首选第一首歌。因为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向那个广播兴盛的年代致敬。有请齐秦，夜夜夜夜。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音乐是非常美丽和高级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活动。我一直认为优秀的音乐家他在表达谈吐的时候，不单单是技术的纯熟，更是心理的成熟以及兴趣点的迸发。在所有那些坚持做自己喜爱的事情的领域当中，每一个坚持下来的人，当然不光是坚持，还有兴趣、灵感以及对他真挚的爱。夜夜夜夜，让我们想起那个广播兴盛的年代。 想问天，问大地，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

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他说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所有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定要了解西方音乐史，海顿、莫扎特、所有李斯特，所有这些音乐家他们的故事，我希望你去了解一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师生的传承，除了给宫廷音乐的创作之外，他们的创作，贝多芬有九部交响曲，他每一部创作的感觉是什么，当贝九弹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贝多芬经历了一些什么，这都是音乐的故事。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学习音乐，有的是专业的演奏，比如说钢琴演奏的人员，有的人是教育的，比如说西方音乐史从事师范类的学生。音乐真的能陶冶一个人的情操。好的音乐作品我们要说的有很多很多，我们再点开一位，这是一句话叫做，其实生活中有音乐，整个是有颜色的，对吗？我们想一个比较简单的画面，一个非常舒适的周末的一个你刚刚起床的早上，阳光很好，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刚刚好，你在你家的阳台上种种花，写写字，打扫房间，你可以选择爵士乐，你可以选择流行音乐，你也可以选择古典的小品室内乐作品，你整个人会非常的雀跃。我老觉得多听音乐会对你的生活质量有改善。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我希望你现在就去我的新浪微博周大准里留言或者点赞，说说音乐和你的故事。其实就留下两个简单的字就好，陪伴也是生活当中最长情的告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打路机，我是你的一个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大学时代在网吧听的最多的一首歌，那个时候还有网吧，对吗？那个时候戴佩妮很清瘦，这首怎样真的是唱多了，唱通了，唱给了很多少男少女关于爱情的滋味。想起我还没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有网吧，我呢经常会跟网吧的网管关系处得很好啊。网吧有一个大概的播放器，都会放每天的歌曲，我就当了那个时候就当了一个 DJ， 我每天放我喜欢的歌曲，好在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其实你选的音乐，大家都有所这样的赞许，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 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 带陪你的这首怎样，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 其实我忽然发现每天晚上选的话题都不及音乐本身来的直接，我就觉得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忘了时间的钟，真的今天晚上有这样的感触。也许每个人在他熟悉喜欢擅长的领域做他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告诉我他们正在听节目，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花椒直播里有一位朋友不停地在表达情绪，也许就是因为音乐的陪伴的力量吧。上面的还有2分30秒了，时间过得好快，我只放了两首歌曲。我一定要建议我们的领导还有我们的监制，我每天晚上就讲音乐和他的故事，也可以穿插话题，我觉得这样的情绪才是一个我的节目十点达路机应该有的样貌。接下来我也有请这位字很难读的张先生唱的歌曲《安眠药》。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下半段要尊重歌手，我要把这首歌放完。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达路机，一段信息广告之后，我在北京见面大街十四号等待各位。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北京时间来到22:32，谢谢所有的音乐人为我的节目奉上的片花。我们的节目会在4月份哈，所有青年广播都会有一个集体的亮相，是非常好的一个聚合。因为春天来了，春天有非常多的一些美好的东西，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联谊哈。其实十点半的地铁依然很忙碌，比如说我会在乘坐地铁的时候看到很多戴耳机的朋友，他们也许在听音乐，也许在看自己下的网剧。我老觉得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背一个双肩背，戴着耳机，在安全的情况下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歌曲来听，那种打引号的旁若无人是非常动人的风景。我一直觉得是这样认为，而且以后我也不会改变这样的想法。我不太确定各位正在哪里听我的节目，我真的是每天晚上希望在这里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音乐的力量可以无限大，可以让你微笑、哭泣、感伤、想很多。刚刚我们要尊重张陆迪这位歌手，因为他也参过很多的选秀节目，我个人认为他是有很有乐感的那种综合的音乐人，可弹可唱。这首安眠药我也是听过之后觉得还是唱功很好，当然他喜欢陈奕迅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我觉得歌手一定要独立的自己的风格和个人 ID，咬字上，每一个实质的拖沓上，还有就是连接上，一定要自己的韵味。我说要尊重歌手，我们要下半段听完这首好听的安眠药。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一个见过和未曾谋面的主持人周准，在茫茫的夜色当中，我在直播间陪着你。我希望你有一夜好睡，睡着之后有个香甜的美梦。 又来到天亮的那场，又想到一起看日出，你用力地抱着我，说怕丢了我，我承诺一直看到老，已经像烟灰，不经意灰飞，来 早已变成空房，听着陈奕迅的歌，那首好久不见，原来剧本早已铺成了情歌。现在没人比我早睡了，看完日出我又想你了，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爱情本来就那么妖娆，现在谁能比我早睡？看完日出我又想你了，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 每一个喜欢夜晚的朋友都想在夜晚找到自己最舒适的所在和相处的机会啊！我个人特别喜欢在夜晚与音乐相处，我身边所有的朋友也是这样的，只要有音乐的陪伴，我们的生活会变得非常有颜色感。我也喜欢那些志同道合的音乐的朋友在一起聊音乐，谈笑风生之间碰撞出来的火花都是非常鲜活的生命体验。 就像烟灰不经意飞，来不及欣赏早已变成空房，听着陈奕迅的歌，那首好久不见，原来剧本早已铺成了情歌，现在没人比我早睡，看完日出我又想你了，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爱情本来就那么妖娆，现在谁能比我早睡呢？看完日出我又想了，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我强求爱情的有效，现在谁能比我早睡？看完日出我又想你了，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原来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 希望你一夜好眠，梦中带着笑，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曹玄彬，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 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谢谢所有的音乐家的朋友和音乐人的朋友捧场十点达路机。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也推送了我今天的直播，其实我很少，这是第一次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告诉大家我在晚上，每天晚上22点到23点我还在直播间，没有回家，在陪着大家用音乐的方式陪着这个城市的安静和孤独。所有喜欢音乐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都非常的单纯和美好，我一直这样认为，而且我一直会这样坚持的认为下去。接下来这首音乐呢，是我非常钟爱的那种情歌的部分哈。这首歌的原唱作者应该是蔡健雅，她应该在2007年发行那张专辑，08年的时候她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的这样一个奖项。在2014年有一部电影叫做一生一世，我觉得在我国台湾有非常多厉害的唱歌的这个男性的歌手，其中杨宗纬算是一位，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音频视频都在可以同步收听收看的，所以我今天晚上特别准备了一首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夜晚来听的歌曲和来看的 MTV 作品。我觉得高圆圆和谢霆锋这样的组合，虽然你会对他们的这样一个剧情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这首歌曲确实会在夜晚这样一个时间点，22点43分03秒的时候，如果你静静在听在看这个作品的话，会有一些感触的。我诚意推荐给各位，我们来一起听听看。 就是一生一世， 我猜你也舍不得。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城市里有很多爱情的故事，不管你是看过太多听过太多，选择单身还是现在幸福的生活，我都希望你每天晚上有一种非常非常惬意的状态，在生活里扮演好你该演的角色。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名字叫做空白格。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时间都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我们每天晚上的相逢相遇以及彼此了解之后成为更好的人。想要成为更好的人有很多很多的条件，首先内心要清澈纯真，对你喜欢的事情要保有非常多的热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之一。那今天晚上我刻意选的这个话题，真的是我做三个月节目以来最顺畅的一次。为什么？因为全是跟音乐有关。从一开始的1996年的那首夜夜夜夜，那个广播兴盛的年代，再到了很多选秀歌手的出现，再到了很多我们怀旧的唱片的播放的形式，从卡带到 CD 到 MD 到 MP3 到 WAV 到无损音质到数字唱片到付费音乐，我们的时代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好音乐的呈现是不变的。虽然我们现在音乐的制作方式和过程显得食物链比较快了一点，速食的感觉比较直接，但是还是希望有沉淀的音乐人，所有的音乐家和有志于为音乐发展做出贡献的朋友们多写走新的音乐。 其实音乐跟电影有很多的结合，比如说 Once 一生一次，还有那个就是歌唱改变人生，应该是2014年的作品吧，凯拉奈特利的主演，他在这个电影中唱那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Lost Star。但是我特别今天晚上推荐来自魔力红的演唱，魔力红他是非常厉害的流行乐坛的歌手，但是这首歌每当我听上去的时候，就想到旧金山这座城市，你可以开着车在日落大桥上走一走，而且你可以看看涂鸦墙，看看每天在旧金山那些跑步健身的人们，以及在九曲花街享受转弯快乐的旅行者。这首歌来自于魔力红，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开着车在你熟悉的公路上行驶的时候，有一个人，有一个声音在你身边，这个夜晚显得不孤单。 Don't see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 damned, 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的这个时间里，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发现有一个这样的特质，跟你熟悉喜欢的人或者事情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时间真的是瞬间就会过去的。嗯，我每天晚上会想很多的话题跟你在链接晚上的这样一个情绪。我忽然发现用音乐做朋友做戒指是最直接最美好的事情。我也真的希望所有的听我节目的朋友以及我节目的监制还有我的 boss 老板们听到这样的节目的时候，希望我多多用音乐跟你们相处和相逢。在新浪微博有很多的朋友留言说你跟音乐的相处的感觉，有的朋友写的像诗一样的语言，我觉得音乐里是有诗的部分的。诗和远方当中如果加上音乐这道佐料的话，会锦上添花。时间真很快，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管你是我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来看到我在夜晚的样子，不像白天那么疯癫，还是在花椒那边，还是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听友里，我都十分的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跟你在夜晚做一个交流。我一直相信有音乐的世界是美好而且有颜色的，希望你生活愉快。我在想最后有两首歌送给你，但是只有一首歌的时间，我是要放一首中文的，都是两首中文的歌曲的，一首是周华健的问，另外一首是许巍的灿烂。我迅速做一个判断，那就送灿烂给你吧。我希望每天晚上我们的相聚是有颜色的，虽然直播间的灯光是有一点点的淡黄色，但是我们的心里永远明亮。夜深人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我是周准，一个电台的男主播，希望你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收看十点打路机，祝你晚安，做个好梦亲爱的，拜拜。 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的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信。